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今天是星期三，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小周末，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星期三其实是可以在工作日当中稍稍的可以放松一下的。而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辣妈呀酷爸们就会找出一些时间来好好思考一下陪孩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女神百分百的母婴的环节。我们在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当中依然会为您带来的是辣妈正传。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各位看到我们刚开场的全景图的话，会看到我们的屏幕下方有一排字，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买学区房还是环球旅行，到底是读万卷书呢还是行万里路。今天这个看似有点沉重和比较辩证的一个问题，我们请到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金宝贝早教机构的 LC 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欢 迎 LC。 大家好， 当然了，这个稍显沉重的话题，我们在第二环节当中跟各位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来聊一聊。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随时针对这个问题来跟我们互动，来说说你的看法。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神麻辣烫，我们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讲到的是小朋友来帮家长做家务这个事情。如果你们家宝宝特别懂事儿，还很勤快，可以帮你干活的话，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简直是太安慰的一件事情了。 LC， 你认为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小朋友大概什么时候几岁开始可以适当的开始帮孩子帮家长做一些家务？ 这做家务这个事儿吧，其实它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一块，因为家务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地点只可能在家里边， 不然就不叫家务， 哎，对， 就叫工作。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让一个孩子可能对这个家庭他承担一份任务，然后对这个家庭更有责任感，所以这还是挺重要的一趴。然后说多大开始，其实他没有一个什么 固定的界限， 对，只是比如在孩子其实一岁多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独立的拿一些那个餐具，比如勺子什么的，一岁多一点，一岁半吧。然后就说你可以自己拿你的勺子放在你的桌子上，因为毕竟那也摔不坏。 对， 然后就让他知道，就是家庭中有一个环节是由他来准备的，比如就是那些塑料的摔不坏的，都是可以让他做的。 很多家长他会在就是孩子其实已经很大，比如中学、高中、大学了，有时候可能说妈我来帮你吧，家长会说对不用不用，你就管好你自己，把学习学好，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家长通常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观点其实不可取的，但是学业繁重是可以理解了。 对， 但是你看像我们家孩子现在14个月，他已经对家里的拖把呀扫帚簸箕呀很感兴趣。他那天就执意，他瞄的东西瞄了很久了，他说我今天就要拿到那个东西，结果就非从阿姨手上抢到了那个簸箕和扫帚。尽管他还没有扫帚和簸箕高，当然拿得很开心，虽然他可能也不太懂说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的，但他会模仿大人的样子去比划比划，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植入的机会。 对， 我就开始就是装模作样的教他，扫地应该怎么样，这东西是拿来干嘛的，但不见得说他立刻能学会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寓教于乐的过程。 没错，其实你也没有指望他能做得多好，只是他对于在这个阶段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你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尝试。 对， 其实这个动作对于孩子来讲，他不是家务，这个 是让他练，其实练他的肌肉控制力。如果看我们的来说， 对对对， 如果他真的可以把一个扫把握在手里边，准确的扫到簸箕里，那他很了不起的。 是的，是的。所以家长其实可以把这个思路打开一些，就是孩子他能帮你分担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他愿意，他其实是一个家庭责任的一个建立。所以呢，不要去抗拒，你也不要说什么。你就成天干点这个，你以后还能有啥出息？就这种话千万不要说。所以到底孩子多大，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家务，我们也来看几张图片，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去引导你们家的宝宝。首先，这个儿童家务年龄对照表上面写到，9到24个月，可以像刚才 LC 所说的，给孩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说让宝宝自己来拿汤匙吃饭。 对对对， 他如果能够准确的把每一勺饭都喂到自己的嘴里，然后不把地上弄得满地都是，也是在帮你分担家务。 没错， 你就至少可以不需要打扫那么忙乱的战场了。那到2到3岁的时候，可以在家长的指导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我们家孩子现在每次换完尿不湿以后，我会跟他说来拿起你自己的尿包包扔到垃圾桶里，他就会在我的搀扶下走到那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然后丢进去。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有成就感的。 没错， 让他每次扔完以后就给自己鼓掌。小朋友通过这个过程，他在建立一个自己的认知。 没错，他会有成就感。 对对对，继续来看2到3岁，还可以在当家长请求帮助的时候去帮忙拿或者是取东西，以及帮妈妈把衣服挂上衣架，同时也可以去学习刷牙啊、浇花啊，包括晚上睡前整理自己的玩具。所以其实2、3岁这个过程还是在自己打理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没错， 把自己管理好， 没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把自己管理好 真的是。接下来继续往岁数往上升哈，3到4岁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摆放碗筷和椅子，包括喂宠物，睡前还可以帮忙铺床，饭后可以把自己的碗筷放到厨房的水池里，或者叠一叠干净的衣服，以及把脏衣服放到这个洗衣篓里，都是可以循序渐进的去教孩子。然后4到5岁呢，家长可以开始准备教他自己铺床，自己来准备餐桌，饭后也可以帮忙收拾一下餐桌，以及准备一下自己第二天要穿的衣服，还要把牙刷呀、毛巾啊挂好放整齐。再往上5到6岁就可以开始真正的涉及家政行业了，擦一擦桌子呀，换一下床单啊，准备一下第二天要去幼儿园的书包和东西呀，收拾收拾房间，把那些乱放的东西都整理好。我觉得其实收拾自己的玩具是应该一直去灌输他这个理念的。 对啊，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啊，所以就是家长一定要协助他建立好这个自己收拾自己东西的习惯。 然后7到12岁其实就是小学阶段，如果可以在父母的帮助下去洗碗盘啊，学会简单的热一下饭啊，擦一擦地，清理洗手间啊，学会用洗衣机，其实也是很不错。13岁以上呢，就可以干一些更高难度的了，清理清理冰箱、灶台什么的。这是一个大概的，大家对于就是小朋友做家务的一个年龄和种类的一个分类，但是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也可以根据各个宝宝他的发育的情况，他的心智的成熟的程度，总之呢，就是提醒父母不要让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小皇帝的一个， 没错， 一个状态，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可能以后父母就会比较累一些， 可能会没朋友这样 啊。对对对，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条女生麻辣烫要来跟各位分享到的资讯。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这条依然和宝宝相关，如果家里有小朋友，肯定很多的妈妈们都会听说过港版的很多的所谓儿科圣药。这圣药我加了引号，因为很多家长就会说，哎呀，小朋友这个用药啊是不是有危险性，他们一方面会觉得说用药有危险性，一方面又会盲目的相信某一个区域生产出来的药物，然后就会一窝蜂的一定要去香港去买这些东西。而其实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奇呢？它有一些很流行的儿童用药，像保婴丹、猴枣散等等，这些药你听过吗 ？LC， 这些就是相似的，听过太多了。其实除了这些港版的，还有各种进口的，澳洲那些都太多太多了。 对，最近呢，微博上有一位认证医生发表长文，在这个文章当中指出，像猴枣散当中的猴枣，并不是所谓的东南亚猴的胆结石或者是猴的内脏结石，而是山羊肠胃当中那些不宜或不能消化的 异物，比如说食物的残渣、皮毛、木渣、沙子、果核长期积累变大形成的结石，就是其实就是 所以在吃什么呢？ 对，所以这样的东西如果用在儿童用药当中，其实是风险性很大的、 嗯、对啊对啊。 嗯，那除了这一味药以外呢，几种常见的猴藻散都包括在现代医学认为是明确有毒害的原料，比如说会有一些含有重金属汞，也有一些会含有容易造成过敏的蝎毒，还有一些甚至含有可能危害肝脏的一些细辛等等。总之，如果你没有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就随便给孩子服用这样的药物的话，你可能本来的初衷是长期服用有保健的作用， 嗯， 没什么病咱们可以以防万一嘛，但有可能就会害了孩子。 对，而且在其实不只是港版，在国外用药它就是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专业的。对，因为有一次我有朋友带孩子去那个法国那阿维尼翁，然后孩子有点感冒，有点咳痰，然后就去一个药店，就是按我们想法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止咳露 对 就行，结果那个卖药的人都会问说你咳痰你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痰，上火痰还是白痰， 对， 结果他就要翻译很久，要把这个发音翻译成法语，就是很麻烦， 对， 最后没买成，因为人家必须要让你说清楚。 对，所以小朋友的用药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很严格的，咱们的父母呢不要一方面很畏惧用药，另外一方面又在给孩子乱用药， 嗯， 这个其实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一切都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才可以根据定量定时定点去给孩子服用药。 嗯 嗯，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要跟各位分享的女神麻辣烫。接下来第三条资讯也要询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们，最近大家的朋友圈或者是各种社交媒体当中有没有被一篇叫做对不起爸爸妈妈给不了你800万的学区房这样一篇所谓的朋友圈美文或者是朋友圈心灵鸡汤所刷屏？从标题上看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有情怀的父母，包括文章里面讲到的是特别让人羡慕嫉妒恨的一种生活方式 、 就是一家三口很洒脱的，然后没有去考虑什么学区房这那的，把所有的积蓄拿去就是环游世界。 嗯， 当然这篇文章因为它的这个宣传度很广，所以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嗯， 那到底如果你没有听到或者是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在这里也有请我们两位今天的实习生妹妹们来为我们诵读一下这篇最近非常火的朋友圈心灵鸡汤，看一看你会不会也被洗脑。我现在要 come some music 来点优美的音乐啊。 给巴乔的一封信。5年前你来到了我们身边，53厘米，7斤5两，如今你翻了一个跟斗，已经110厘米了，恍惚间就像是昨天。很快你也会像其他孩子一样踏入校园，每天忙于复习繁忙的功课和读不完的补习班。可是爸爸妈妈想让你拥有不一样的童年，想让你看到学校里不曾看到的世界。 对不起，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之时，爸爸妈妈没有带你去3万的早教班。 对不起，你适龄踏入幼儿园时，爸爸妈妈没有送你去8万的双语。 对不起，当你即将入学之时，爸爸妈妈依然无法给你800万的学区房。 但是我们愿意辞去工作，带你一起去环游世界。 我们想告诉你什么是湛蓝色的天空，没有尘土，没有霾。 想让你看到国王的城堡原来不仅仅存在于童话的故事里。 想告诉你溪水本应该是怎样的清澈见底，无忧无虑。 想让你看到古老的风车现在依然运转不息。 想和你说，成人的世界曾几度充斥着鲜血与杀戮。 想和你说，在基督教的世界里，耶稣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与艰辛。 想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一种古老的文明叫做玛雅，有一个大民族叫印第安。 想让你了解种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千年以来绵延不休。 想让你明白，虔诚的人们在期待着灵魂深处无尽的救赎。 想让你懂得贫穷的边缘，顽强的人们依然乐观。 在圣托里尼，你看到了黑色的沙滩和极美的夕阳。 在死海之边，你看到原来海也可以绿如翡翠，不会游泳也可以尽情浮游。 在哈瓦那，你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圣诞爷爷，拿着他送给你的幸运金币，兴奋不已。 在华盛顿，你在林肯纪念堂里第一次听说了黑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在多伦多，你看到了如此多的亚洲面孔在地球另一边和谐交融。在拉斯维加斯，你看到了精彩的水上表演连连叫绝。在纽约曼哈顿，你激动地寻找蜘蛛侠的快乐身影，乐此不疲。在黄石公园，你看到了慢吞吞的野牛，一触即发的沸水溶浆，看到了五彩斑斓的清澈水面。在耶路撒冷，你看到了城市里的荷枪实弹，看到了黑色卷发的犹太教徒。在华盛顿，你看到了印第安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也看到了动物的起源和人类的进化。在加拿大的国家公园，你感受着一天之内的四季交叠，瞬息万变。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你看到了两国的边界也可以如此的和平相处，相互礼让。在墨西哥，你看到几代人的鲜血和努力才能最终换来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我们不知道你懂了多少，明白了多少，也不知道你未来会记得多少，但是却能够感受到你的点滴变化。在荷兰，你第一次开始用相机摄影，此后变得愈加有模有样。在羊角村，你第一次自己驾驭游船，愉快欢悦的乐不思蜀。在斯图加特，你第一次在中文解说的帮助下独立参观汽车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你第一次小心谨慎地喂食鸽子，待到三个月后的旧金山却早已惶恐不在。在哈瓦那，你大胆自信地向往来的车辆挥手问好，疲惫至极熟睡在38度的公交车上，嘴里还一直念念不忘切格瓦拉·卡斯特罗。在羚羊峡谷接近40度的高温下，我们排队等待了2个小时，你一直安静地自娱自乐。在雅典，你高温徒步走街串巷近10个小时，不曾让我们抱你一下。在加拿大，你开心地结交了新的朋友们，不分国界，畅快淋漓。在耶路撒冷，你问妈妈，穆斯林和犹太人为什么都不爱笑？妈妈告诉你，下次你试着先微笑。在奥斯维辛，你曾为那些无辜的孩子流泪和哭泣，你不能理解为什么杀戮的魔爪会伸向他们孩童。在圣母教堂，你跟随虔诚的基督教徒们俯身朝拜，虽然你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你选择了安静和尊重。在班夫公园，你勇敢地站在了悬崖之巅，不曾怯懦，不曾退缩。在路易斯湖边，你告诉我们长大要和爸爸一起翻越雪山，登顶高峰。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可是小小的你已经有了大大的不同。龙应台在《目送》里面曾经说过，过去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会我们如何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静，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谈到失败，目的只要是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爸爸妈妈不讲仅仅教会你如何拼命的学习，如何拥有所谓的励志人生，我们更想教会你跌倒时候如何跌得从容而有尊严，受到伤害时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如何才能顽强的自愈，冲突与分歧时如何包容退让和坚持。成长的路上，我们愿意陪伴你任何的失败、痛苦、无助和彷徨，愿意教会你怎样才能够勇敢，怎样才能获得智慧和力量，带你环球旅行，让你适应各种生存环境，你才有能力啊，在未来的生活里遇事不惊，泰然自若，让你的眼界里有更广袤的世界，你才会带着包容与好奇之心走得更远，带你领略更多的人生百态，你才懂得人生的意义对每个人来说本就不同。终有一天，你将挣脱我们的双手，独自向前。只愿彼时你可以掌控孤独，因为智慧也必然来自孤独。终有一天，你将背起行囊渐行渐远。只愿彼时远去那背影，宽容、自信、坚强而独立。爱你的爸爸妈妈。 美文听完了， 哎呦， 可以说看一次就会被洗脑一次。真的，我刚才因为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了， 嗯， 但我觉得哇，这样的生活我好向往啊，我很羡慕这个孩子，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孩子在同龄的孩子当中他的表现是很棒的， 嗯， 在他爸妈的描写当中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他肯定，我相信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的话，他可能足迹所遍布的范围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当中至少50%的成年人， 我相信， 相信对吧？ 嗯， 而且我觉得他的就是对于外界新鲜事物的那个包容度、好奇心， 对， 以及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孩童的反应是很棒的，嗯，我必须要为他点赞。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吗？这个我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嗯， 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行万里路还是说读万卷书？ 嗯， 因为有一话说嘛，行万里路不如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不如行万里路。 但是也有话说啦，如果你没有读万卷书，只是行万里路的话，可能你只是一个邮差，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的这一些都发生了什么，他们有过什么样的历史的渊源， 嗯， 他们有什么样的前因后果。所以 LC 你觉得我们先做个调查吧，在我们现在这个场内来做一个调查，嗯，包括两位妹妹子琪和柯涵，嗯，你们第一次旅行或者说离开你们所出生的那个城市，你记得是多大的时候？ 我是小学二年级，应该是 去了哪里？从哪里去了哪里？ 从我的家乡贵阳到了广州， 其实已经算很远的一个距离了，嗯，二年级。 对， 坐飞机吗？ 对，坐飞机。 在哪一年？ 二年级应该是2006年。 06年。 对， 那子琪呢？ 我记得也是二年级，然后从家乡哈尔滨到北京。 哈尔滨到北京， 嗯， LC 你呢？ 我呀，我小学没上之前吧，最远的一次地方，嗯，可能从北京去了避暑山庄。 啊，就是你最远的地方好远呀。 对，啊，第一次我有印象，就是那时候。 那是哪年？ 哟，那就别问了，这一问完了， 啊， 我二年级几几年 就暴露年龄了。我去过最早，我就说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出境的经历好了。99年我三年级的时候， 嗯， 我去韩国。 嗯， 因为我是江苏人，我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去的韩国。 嗯， 当时还叫汉城，不叫首尔。 对对对 对, 对, 对，当时是参加国际舞蹈节 啊。 就是你看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其实大家旅行这个概念，而且要让你在这个人生当中留有痕迹的话，其实都应该是上学学龄后的概念了， 嗯， 差不多学龄左右吧，6、7岁才会给你留下概念。所以这就是首先第一个疑问，孩子从小跟着父母环球旅行也好，或者开始往外走，他到底会不会留有印象和记忆？ 嗯，这个印象和记忆吧，就是按我们那正好在上周讲座时候也问过，有家长问过这个问题，这样回答一下，就是说比如带一个1岁多2岁多的孩子出去，他会不会有记忆， 嗯， 我们成年人可能想的记忆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去了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回来之后那铁塔什么样子我都能一一说出 来, 出来， 我感觉这才叫记忆，就是我们可视化的， 嗯， 可听到的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对于一个1岁2岁多的孩子，因为他这个阶段他处在就是对于环境的变化，对于人文的变化，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时间段，他对于具体事件有可能他不会记得， 嗯， 但是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给他留下的感觉会一直在他心里边， 嗯， 然后进入他一个大脑中比如潜意识的区域，其实今后确实会影响他的一些喜好或者行为的，因为他看世界的广度可能会随着这一段经历的感受而变得不一样。 嗯，所以其实对他是有帮助的，嗯， 是的是的。 但是这是在1、2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从我们家孩子百天开始就开始把他往国外走的， 嗯嗯， 把他往国外带的这么一个父母。 好厉害。 但是我的初衷是我生了孩子， 嗯， 我不能不管他， 嗯， 对吧？但是我自己也很想休假呀， 嗯， 我也想出去玩，那怎么办？好吧，带上你一起，然后我会就是中和和就是谦让一下，说为了带上你我会去一个更适合你去的，然后不会让你太辛苦太折腾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带太小的孩子出门，你不要把他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说我是为了让孩子打开眼界，百天的孩子没有什么眼界可以打开。关于这个问题，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话题当中，到底是行万里路还是读万卷书，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女神百分百，在一阵孩提的哭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我们周三聊女神百分百是母婴的环节，辣妈正传呢，我们今天在聊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的关系。我刚刚上半段最后讲到了自己的经历，我说我从孩子百天开始把他往国外带，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小小的痴心妄想，我心想说会不会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他往外带，而让他变成一个 open 的，见到每一个人都会送上阳光灿烂的笑容给你拥抱那样的孩子。他现在14个月，我发现并不会，因为孩子的性格真的和很多很多的因素有关，比如说有基因，比如说他平时生活的环境，他周遭的环境，他身边所接触的人，当然更多的还有他从基因里带出来的东西。 对， 他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谨慎的小男孩。他会在见到新生事物的时候，他先止步不前，然后他会拽着大人的手，你去试一下，你试完没问题了我再去试。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带他出去旅行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想休假，而我又不想做一个生完孩子就不管他的这样的一个父母，所以我就带着他一起走，只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玩够。 对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正常的，因为我想玩，所以我就刚好就带上我的孩子一起，然后不要抱任何比较功利的目的，说什么回来之后就会大不一样，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反正就期待也太高了，对于这一次旅行的意义。 对， 然后就说到底有什么，包括就是当年我也去旅行，然后做过 backpacker， 然后看过很多外国夫妇也是这么带着他们4、5个孩子，我说我就跟他们聊 嘛，大小不一。对 对，然后就是小的背着抱着，大的自己走，背着自己的抱，然后就是跟他们聊嘛，然后他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孩子，是见世界吗？他说不是啊，因为没人给我们看呀。 对，所以其实就是父母，如果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愿望，然后带上你的不管几个孩子一起出去旅行，包括我们其实女神百分百当中也讲过很多次亲子旅行，包括一些攻略使用的等等，就是你可以出去玩没有问题，你可以安全的然后愉快的去享受这样的亲子旅行。 对， 但是你不要试图把这样的一次旅行抬高到某一个 level。 对， 不要给他冠以某一种名号，说我是带你看世界。或者甚至有很多的家长会认为因此而觉得说，你看我与其花那个什么500万、800万、1000万、2000万给你买一个学区房，你去读这么多年书，不如你看我辞去工作带你去旅行。这两个肯定是没有可比性。对，所以你如果能够借用孩子的假期出去玩，那当然最好，那是开拓眼界。在学业以外的时间， 没错， 但我觉得不应该长期的借用学业的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父母就是直接说自己想玩就是自己想玩，不要老假借 我自己想错分玩， 假借带孩子看世界的名义而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这就不对了。 对，而且其实在某一个年龄段，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大小的时候，你带他在家楼下的草坪上疯玩一下午，和让他在洛杉矶什么环球影城的草坪上玩，可能对于他的印象当中的东西是一样的。 如果就是 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如果只是一个人在草坪上玩的一件事儿，确实差别不大。 对， 嗯，就是如果有外界环境说，或者说你在当地有一些外国的小朋友，朋友圈子不一样，这种社交圈子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不一样的回忆，这个是有差别的。 那有没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有些父母也会认为说，我平时工作很忙，我也希望能够带孩子有这样亲子旅行的机会，或者我也想让他像刚才这篇美文里面这样的孩子一样去开拓眼界，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自己本身。我就在忙于我的工作，我又是事业型的，有没有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也去开拓眼界，但又不花那么多时间？ 也有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因为开拓眼界它无外乎就是带孩子去看看当地不一样的文化，体验一下就是多元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就像在我们0到3岁，有时候会有带小朋友去看什么呢，比如一些多媒体的这些照片，然后还有一些视频，然后去告诉大家一下跟他们这么一边大的小朋友都在做什么，然后比如就是在北欧，或者比如有那个小朋友从小就有拿那个绳子套路的那种游戏，所以呢在我们带小朋友玩的时候也会准备一根绳子，然后做一个模拟的路，然后让小朋友去套，就是游戏文化，包括有语言文化还有舞蹈啊，都会让他体验到不一样， 就等于其实有点像模拟那种 VR 技术。 哎，对， VR 是从一个眼镜里面去看到你想要去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球上的坐标它的样子，而你们把这个场景还原到了孩子的眼前，去模拟出这样的一个人文的环境， 对， 然后带他去感受其他的领域的其他地域的一些风情， 对，就是以一种孩子目前的能力和比如他的认知能力能接受的程度，把那些他能做到的游戏交给他，然后让他在体验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体会到一些多元文化，包括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化妆啊、装束、服装，都会让他们去穿一穿，体验一下。 有一些， 哎，对， 对。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就是想告诉父母的是，不是说一定要批判说环球旅行好或者是不好。只是说让父母们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不是说你没有带孩子出过境，去环球旅行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不是说你现在买了学区房了你就很不对，都不是，没有，每一种家庭每一个教育一定会有它相对应的利和弊，而是说怎么样去更好的用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去兼顾到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还有你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更多的选择性而已，就是除了你实地带他去认识这个世界以外，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时间成本更少一些的方式，也先带他去领略到这个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文化啊、风情啊、人文，包括等等很多的东西。所以其实书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像小朋友看的绘本啊， 对 啊， 对， 之后的这个文字的东西啊，包括其实音乐当中也可以了解， 对啊，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方式就是用多元的一些方式，音乐，然后环境、图片，然后文字讲述啊、语言啊等等各种。 对，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在尤其是小朋友，他是一个观察学习型的，他需要体验，从体验中进行学习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我还特地带了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像擀面杖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对，我今天走在长安街上拿着这个，我心里也很惶恐。 不应该查一下你身份证吗？ 这个差一点，这是一个法器啊、哦，这是一个在非洲的一个神奇的法器。 哦、 然后就是你们看到会有什么反应？一根木头桩， 就是擀面杖 啊， 跟我们的擀面杖很像， 就是一个厨具，在你们眼里哈。其实这个东西是在非洲，它是一种像乐器一样的东西， 因为有沙沙。 对，先听一下这个声音，你们觉得像什么？ 好， 倒过来， 好听。我要问问子琪和柯涵，你们觉得像什么？这声音，形容一下。我也不知道标准答案，它是个乐器，但你就说声音像什么就好了。 我觉得很像那种森林里边，然后那种鸟在飞的那种 鸟飞的声音。子琪呢？你觉得？ 我感觉是一桶小饼干。 一桶小饼干。 我 一个是吃货。 我得提示一下，一种自然现象，什么的声音？ 下雨。 哎，太棒了！ 耶 、有没有？ 真的是模拟下雨的。 对，这是一个，它其实这是一种叫雨声器的东西，然后就是它是一个一节 木头，然后它是把中间掏中空了，然后灌进一种植物的种子。而这种木头不一样的是，它会有一些小孔在上面，所以它的声音像下雨一样的声音就会这样传递出来。 对，为什么子琪刚刚说像小饼干，就是因为咱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一个罐头里面它如果没有装满某一种就是颗粒或者是固体的话，它这么颠倒了颠倒了都会有哗啦啦的声音。但是你刚刚这个擀面杖叫雨声器哈，这个雨声器它发出来那种声音，它好像更接近自然一些。 对， 它会更清脆，或者说更颗粒感更强一些。 对，因为它毕竟都是完全取材于自然界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也就是环球旅行的，就是怎么说呢，一部分来自于就让他看看原来啊、哦，乐器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国家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只有钢琴啊小提琴这种东西， 这种乐器是来自非洲的。 对， 那你们一般会用这样的乐器去引导孩子做一样什么样的节奏？因为非洲嘛，它有古典有节奏，它是那种洋溢的感觉。 对，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教小朋友的时候只是让大家去感受这个声音，摸这个材质，一般就会让他们做一个相同的手工制品，他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模拟的，对，然后跟我们一起，因为他们有祈雨的仪式嘛，然后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好，我们要做出这样的声音，然后跳一个舞蹈，其实是把手工啊，就是艺术环节和他整个这个场景结合到一起去，才让他对这个文，在这个环节中有体验到这个不一样的文化。 这个雨声器，你可以简单交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有没有自己在家就可以去完成的一些简易的方法 啊？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就是如果要是想在家里边做一个模拟的这个雨声器，就是你可以找一个长的那种塑料的饮料瓶子，然后细一点的那种高的饮料瓶子，你只要往里边灌一点。如果你是小雨的话，灌一点大米就可以了。如果是那种 大雨的话，灌灌黄豆， 没错，太有 sense 了，这个妈妈。 然后你需要在那个就是瓶身上面钻一些小孔吗？会不会导致声音就不一样？ 哎，可以试试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因为我们之前就那样声音，因为它很薄嘛，已经很大了，所以就没有试着就是扎洞，对，扎小孔。所以我觉得家长可以试试，包括不一样厚度材质的瓶子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孩子对于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它的真实感是，它有成就感嘛，所以他也会很喜欢自己做的这个玩具。 你看，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就是互动的亲子小手工，也给大家去领略到，你看像非洲，因为你如果飞机飞过去，你加上转机待机的时间可能需要一整天， 非洲去还得打20多种疫苗，就算 就很难去到这样的领域，然后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带孩子们先行了解这一片土地上面它的一种风情。他们的下雨的声音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包括有没有就离咱们没有那么遥远的，但是呢说起来又很熟悉的一些地域，它有自己的一些可以很容易被父母捕捉到的一些元素可以展示给孩子的。 说不比较近一些的，只是在我们国 都行 都行， 对，只要是那种地域一听就是哎我想去了解的 啊，其实就是对于就是这种多元文化培养，大家不用想的特别复杂，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做出来，其实很简单。比如就举个例子，有一期我们会带小朋友领会那个欧洲，比如维也纳，然后他最著名的其实有一个新年音乐会嘛，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就确实很高雅，因为也很难去现场听，但是我们会比如给小朋友放个视频，其实每年您在家里看直播也行。然后就是我们会让孩子干的是什么呢，因为每一次那个拉特斯基进行曲起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拍手，所以但是拍手是小朋友可以做到的，我们就让他看到集体拍手这个环节，然后让他们在相应的这个曲段也一起拍手。其实这同样就已经感，因为他是能感受到那个集体拍手的气氛的，跟着节奏，所以这就是对于多元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了。 是的，像我为什么会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一样的重要呢？就比如说你有这个精力时间和能力带孩子去到真正的维也纳去看金色大厅的演出，但是你的孩子并不知道在乐曲的章节当中的停顿是不可以鼓掌的。 对， 这个时候就会很失礼。 对， 如果你前期做好了功课然后再去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会显得就是非常有礼貌， 很高级， 然后张弛有度。对，很高级。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只是一个傻傻在那儿拍手的小朋友。 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学习也好旅行也好，他们并没有孰轻孰重。但是你不可以说只选 A 或者我只选 B， 这是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共同成长和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还有包括新浪微博上面，我看到有像土豆道长不吃辣已经关注了我们的这个活力982，各位也可以向他学习一下，除了来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外，也可以点击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之后的每一期精彩的节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得提示，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精彩了。 嗯， 我们刚刚举到的例子，今天带的这个是雨声器嘛， 对 对 对， 因为 LC 老师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给我们讲儿歌这个环节然后你的嗓音给我们的听友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今天能不能也给我们一个福利，教我们一首简单的、有地域特色的儿歌？ 没有问题啊，那 现场子琪和柯涵还有我啊，咱们跟着一起学好不好？ 好好学习， 他们两个就是在预习，就是、提前学习，而我正好是可以活学活用，我今天回家就可以唱给孩子听。 嗯，好呀。然后因为我想到今天正好带了一个非洲的乐器来，然后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洲的歌曲，它有一个是可以唱的，但是它那个非洲歌曲有两个吧，一个是唱腔的，一个是还可以回应的，因为是体验非洲狂野的 回应的。 回应的那个 四个人呢，还怕没有互动？ 回应那个哈，行，现场观众呢，你们自己在电视机在视频前边也做好准备，然后 学了啊。 对，这个歌曲呢很简单，这个主要让孩子体验到在非洲不一样的这种歌曲中，孩子体会到那种狂野的音色， 好的， 还有超强的节奏。 好， 现在呢，请大家清一下嗓子。好，行好了，准备要发出你最大的音量啊。 好， 好，有。先跟我打一下节奏啊。 嗯，好，感觉并没有难度啊。 嘿嘿嘿嘿 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这个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不见得每个人都发出这声音。我先来啊，试一下。OK 吗？ 还可以啦， 满手的口红， 非常棒。 子琪和柯涵来， 试一下，我们来一起吧。 好， 来一二三。 哇， 满手的口红， 太温柔了。 对， 太温柔不够狂野。这首歌在歌词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 唱完一遍虽然觉得很好听，但是已经忘记歌词了。 不用记住歌词，就有没有觉得就是唱完之后，就是从你们刚开始其实第一句的时候比较拘谨，但唱完之后每个人脸上都绽放出了笑容， 就得劲儿， 对， 得劲儿， 非常得劲儿的一首歌，就是这就是喊出来，然后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实在意义，就是你听完了会让你快乐幸福，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边，就是感觉什么感觉呢？你要把你的什么热情啊，用你的声音去唱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别人听到这个声音也会感受到你的爱意。 嗯哼， 嗯， 好，谢谢 LC， 今天不仅给我们来讲到这个环球旅行，其实你不见得说一定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带孩子实地的去考察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你可以通过一些其实随手可得的信手拈来的一些小方法， 没错， 去教他先行的去感受一些这个地球上面不同地域的一些风情和人文。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秘密花语，我们来看一看针对今天这些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听友们会有什么一些吐槽也好，或者说评论也好，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小问题，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通过最近在朋友圈和一些社交媒体上面非常火的一篇这个心灵鸡汤哈，对不起爸爸妈妈给不了你800万的学区房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引发大家的一系列思考。我们来读一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吧。有一个叫假惺惺的公知说，大人想去玩还说为了孩子，真的是够了。这种事情是我自己刚才也在说到我自己的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因为自己没有玩够，然后你又不想放开孩子的话，你就承认这个事实就好，没有人会责怪你， 没关系的，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接下来有叫 Q Zone 的 网友他说，因为年龄关系，小孩对于旅行没有太多的感悟，如果说有点影响的话，家长也和啊说这个文章中的家长也和花大把钱培养小孩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家长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培养方向不同而已。 对啊， 因为他以前也经常会带孩子到处旅行，可是孩子都没有记住多少。就是还是要提醒父母，如果你决定说我想要用我的业余时间在孩子的课余时间带他出去旅行，那你就不要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说，哎，咱们今天要去哪儿哪儿啊，回去记得给我写800字的作文啊，咱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是，你不要有任何的功利心，也不要企图说通过这次旅行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对， 因为成年人你去这么多地方也并没有 对 啊质的飞跃。 就是好多人都这样，因为成年人说我去哪儿玩了，其实回来发现他记得那地方只是存在于他朋友圈里，他刷完了之后啊，我去过这儿去过那儿。 对，这其实是就是孩子，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也完全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接下来更多的网友会说走这么多国家得到的这个花的钱可能要比800万多的更多。花钱多少这是就是再说的，这是另说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风俭由人嘛，旅行是这样，包括其实对于上学学区的选择，这也是每个家庭的选择。 对， 但是我们只是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期节目告诉的所有的父母是不要给自己定太多的定势。比如说我是那种觉得说，假如11期间像黄金周，因为家长可能一年当中也只有11和春节这样两个相对比较长的假期，如果我想说利用这两个假期带着孩子包括全家人去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机票酒店的价格的关系，我可能稍微错一下风。 对对， 会影响到孩子几天的学业，这个是不是可以商榷一下？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其实这几天的功课可能稍微落一下请个假，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说因为我不想给你投太多教育的基金，我把这个教育基金拿去就专门旅行，这是不可取的。 不太怎么上一种做法比较理性一点，我觉得。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 LC，还有两位提前来学习来预习以后的育儿经的子琪和柯涵，也给我们带来了很美的心灵毒鸡汤。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会为您带来的是982魔方秀，为您带来的是活力榜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袁一，明天见，拜拜， 拜拜。 熙熙攘攘地走过，就像我从